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集。零分也不是谁都能考的。徐校长打量着徐耀光，他穿着一中的校服，却也衬得他眉目清秀，身高腿长。那双眼睛又冷又清，眉宇间敛着傲，一身风骨。这是徐校长思考了很久以后的结果。徐家这一辈人数来数去，好像只有徐瑶光出色一点。他想先打探打探徐瑶光的想法。徐瑶光显然没有想到徐校长会跟他谈这个，抬起的眉眼都是惊愕。 爷爷，你说他救过你？ 关于秦冉的事情，最近他听乔生念叨的不少，打架斗殴也亲眼见过，跟职高那群混混熟。他也见过秦冉抄作业，却没有想到爷爷也会关注这个新转来的学生。他知道爷爷眼光向来颇高，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一点。就算救过爷爷，也不至于让爷爷产生让他进徐家的想法吧？难道秦冉自己要求的？徐耀光垂下眼眸，不吭声。 去宁海村扶贫的时候，我遇到点麻烦事。 至于具体情况，徐校长没有多说。 他救过爷爷，就对我们徐家有恩，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补偿。秦家也有其他出色的人。 徐耀光斟酌了一下，只是眉头还是拧着的。徐校长看了一眼徐瑶光，示意他接着说。 高三一班的秦宇是他妹妹，物理很好，一直年级前五。 徐瑶光看徐校长不太了解，想了想继续道。 就是高一那年新生表演拉小提琴特别好听，长得也挺好看的那个。 这么一说，徐校长的脑海中首先就浮出秦冉的脸。他咳了咳，又想，这下有了些印象。慢吞吞地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徐校长开口道。 原来是他呀。 声音淡得很。只是徐瑶光这么说，徐校长已经知道他在推脱了。遗憾是有的。这几天他都没有怎么睡好。不过他也不想勉强。徐校长扶着镜框说。 没事了。这事儿也是我考虑不周，你回班级吧，回去可以好好想想。 徐瑶光出去并带上了门。没有看到他走后，徐校长捧着茶杯，一脸的遗憾纠结。出了校长室大门，徐瑶光一直高悬不下的心终于放回，瞬间轻松。若是爷爷一直坚持己见，那他也没有办法。回到班级，昨天晚上写的卷子正在往下发，因为他不在，乔生在帮他发物理卷子。徐瑶光下意识地看向秦冉的方向，对方正在拿着林思然的数学册子抄习题呢。嚯，又在抄作业。徐瑶光面无表情地垂着眼眸坐回了自己的椅子，头也没抬，再也不看秦冉一眼。只是抽出自己桌子上的物理卷子，拿起笔开始套用昨晚跟秦宇说的那道物理题，又重新的拿出稿纸算了一遍。林思然的卷子也发到了。发的是答题卡，他没有看自己的卷子，而是抽过秦冉的卷子，瞬间懵逼。 秦冉，你是怎么能做到避开我所有的正确答案？ 抄作业抄出经验的都知道不能一模一样，尤其是做卷子，抄的人总会改几个答案。昨晚林思然就知道秦冉改了答案，可没有想到他竟然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，那么多选择题就没有一个是对的，这运气也太差了吧。秦冉并不关心自己的卷子，他翘着二郎腿，鸭舌帽摆在窗台上，手上拿着同桌的数学习题册，漫不经心地翻着。 眼睫垂下，落下一排青灰色。听到林思然的声音，他歪了歪脑袋，伸手抽出自己的试卷，一手支着下巴，尾音拖得长。莫非我是个天才？后桌的乔生也笑出声来，他趴在桌子上，拿笔戳了戳徐瑶光的背，闷声笑道： 徐长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发卷子，秦冉零分，他还觉得自己考得还行。 卷子写满了，零分也不是那么容易考的。 徐瑶光愣了愣，就算是他想要考零分，也挺有难度。只是又一想，那人是秦冉，徐瑶光摇头，觉得自己是疯了。他拿出下一节课要用的卷子，不再想秦冉这件事。下午第一节课是英语课，李爱荣扫了一圈，看到靠着墙壁翘着二郎腿翻课外书的秦冉，他眉头狠狠皱起。可想想这人是校长的关系户，他又忍住了，没有开口说什么。晚上临假，秦宇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坐在正厅沙发上的林奇跟林婉。林婉有一个温婉的名字，可是气势却足，眉眼锋锐，一记眼神看过来，只让人无所遁形。秦宇十分乖巧地叫了一声：“ 小姑。”“ 哎，是雨儿啊，长这么好看了。” 对着秦宇，林婉的态度要比对宁晴的时候和气不少。秦宇乖巧地颔首：“ 嗯。” 这位小姑嫁去了京城，一年也回不来几回。 我上楼整理一下我妈要用的东西，送去医院。 宁晴坐着不自在，索性找了个理由上楼了。晴雨晚上除了看书，还要练半个小时的琴。她先在楼下陪了林婉林奇一会儿，才上二楼。刚到二楼，楼上宁晴就整理好了东西，拎着一个袋子下来了。他也不打扰秦宇练琴，只说了两句就朝楼下来。一转身，袋子边缘一张纸飘了下来。纸张有些重，秦宇随手捡起来打开瞥了瞥，刚想叫住宁晴，在瞥到上面的内容时忽然顿住了。这似乎是一张简谱，信手涂鸦一般。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，线条肆意。看到第一行内容时，秦宇的心脏就像是被什么波动了一般，猛然一跳，手也蓦然攥紧。这是一张随手记下来的小提琴简谱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